第22轮比赛后，积分榜再次只是微小的变动。显然经过一半赛季的积累，各队的积分都有了一定基础，一轮所得的积分已经很难在积分榜上掀起太大的上下。而新年后的三轮比赛，最抢眼的无疑是301队。301在这三轮所遇的对手可都不弱，分别是虚空、霸图和百花，最终以一个9-1和两个8-2的漂亮比分收获连胜。白树没有辜负所有人对他的好奇，在三轮比赛中都有着抢眼的表现。而301队长洋葱在几轮之间就已经转型完毕，再也不是正面战场上那个直接砍杀的战士般的刺客，阴冷、残酷、舍命，这是现如今联盟第一刺客给人的印象，而且比许多本就是这种风格的刺客们做得还要好。如此干净利落的转变风格，让人们禁不住感慨，这位选手看来也一直被有些低估了。连克强队的301队虽然也没有名次的提升，但和前八的积分却在进一步拉近。他们本轮刚刚击败的百花战队现在131分落到了第八，301队距离其还有8分的差距。另一队值得留意的是呼啸战队，被称为软脚虾的呼啸上半赛季在强队面前可谓是头破血流，被星星10-0，被微草9-1，是他们上半赛季最后两轮悲惨的收官。冬季转会窗，他们大张旗鼓地向霸图张新杰报价，最终没谈成不成，还给外界留下了他们急切想要调整战队的印象。在这之后的收购，逢队都被狮子大张口，随便一个选手身价都冲他们往1000万上要。呼啸挺急切的，但也没想着要当冤大头啊。张新杰在他们看来是正能解决他们问题的选手，又是大神，又有人气，花天价他们也认了。但现在莫名其妙的什么人都往1000万上喊，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。这些在呼啸看来只是备胎的家伙，他们哪里舍得进行这么大的投入啊？不肯被人宰，选手交换转会却也谈不到合适的人选，最终转会窗关闭，呼啸一事无成，只能假模假样地发公告，表示战队相信现有组成，相信现有的实力就足以赢得一切云云。不少爱看热闹的人都盼着看呼啸战队接下来继续栽跟头呢，但是此时赛程帮了呼啸的忙，呼啸战队的下半赛季开局所遇的都不是强敌，月云、昭华、青才，软脚虾在这些队伍面前还是张牙舞爪的，一个硬吃过来。在百花输给了301后，更是趁势杀到了第7名。再接下来呢，第23轮呼啸的队友将是明清战队，本赛季和林海一直锁定出局的战队，呼啸这跟头一时间看来还真栽不了。关注呼啸的，那就是只看结果的好事之徒，而真正欣赏比赛的技术党，在第23轮可选择的强强对话可也不少。霸图对星星，蓝雨对轮回，还有后程发力的301队将客场挑战本赛季团队战变态的雷霆战队。电视转播方在纠结了一番后，这次终于放弃了蓝雨对轮回这积分榜第2和第1之间的比赛，实在是因为目前第1的轮回领先第2的蓝雨多达22分，就算蓝雨10-0狂扫轮回，再也无法撼动轮回的领跑地位。一想到这样的比赛结果，可就让人觉得有些无趣了。反观霸图和星星，现在同积148分，排名是按上次两队之间的对决大胜负来排的，这次谁胜谁就将冲到第4的位置。名次越高，赛季末可以获得更高的奖金和分红，而对季后赛也有一点影响。上赛季开始实行的季后赛制中，打平后的决胜场的主场权是属于常规赛排名更高的队伍的， 虽然这个主场权不包括选图权，但是主场粉丝带来的士气提升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第23轮的比赛转播最终就选定了星星客场挑战霸图的比赛。2月21日 Q 时，全明星周末之后，星星战队又一次来到了这座城市。霸图主场竟然出去了大批保安来迎接星星战队。赛季过半，陈国可没见过这样的欢迎阵容呢。 至于吗？ 陈国说着。 这是正式比赛，拦的人是叶修。 保安队长严肃地说。只是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里似乎也闪过寒芒，冷冷地瞥了叶修两眼，右手仿佛是下意识地摸了摸挂在腰间的橡胶棍儿。 这么大仇恨、啊、 陈国昔日虽是家世粉，但还真没随家世来过霸图的主场，不知这边的氛围。刚问完这问题，就听到不知哪里有人高呼了一声： 叶修，和我单挑啊！ 跟着一个矿泉水瓶飞了进来，很缺德的还是拧开了盖儿的，顿时洋洋洒洒飞了众人一身水。 7点钟方向，7点钟方向。 这保安队长的指挥也像是指挥荣耀比赛似的，立即有人冲7点钟方向飞奔出去，捕捉目标。至于结果如何，星星诸位也不知道了。他们在保安护卫下已经迅速进入了赛场，一直被送进了备战室。 真可怕！ 陈果心有余悸的感慨：“ 这样不是水，是硫酸什么的呢？” 陈果检查着自己身上刚才被淋到的地方，叶修目瞪口呆：“ 你也太残忍了吧！多大仇啊！” 刚说完，备战室的门就被人当当当的敲响了，敲得那么有节奏，听起来很有些阴森恐怖。 谁？ 陈果立即全神戒备上了。 张新杰， 门外的人回答道。 ” 陈果没想到居然是大神，连忙把门打开。 听到你们来了，过来打声招呼。 张新杰朝屋里众人打着招呼，陈果连忙把他让了进来。 霸图个人赛谁先上啊？ 叶修问。一个十分容易诱发冷场的提问，但张新杰却还是回答了： 比赛开始你就知道了。 擂台赛你上吗？ 叶修又问。不上。 会聊天吗？ 陈果终于按耐不住了。 有什么可聊的呀？ 叶修反问。陈果正要说话，结果这边张新杰居然赞同了叶修的看法。 嗯，我也是过来打个招呼，大家加油，我先告辞了。 说完就走了。 这什么呀？ 陈果茫然中。 啥事没有，真就纯粹的打个招呼啊？可以理解为是在刷存在感吗？ 哎，那我也去刷一下吧。 叶修起身。 哎，需要我吗？老大， 包子跳起来。 随便啊。 哎，走着。我也去。 方瑞也凑热闹。 无聊。 魏琛对这些家伙表示了一下鄙视，在其他人都是安分的主，自然是不凑这热闹的。三个人出了门，这两队的备战室通常不是隔壁就是门对门。不大会儿，陈国就听到外边通道里响起了叶修的声音： 开门，我来了。 那口气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似的，熟得不行。霸图备战室的门开了，没人邀请呢，叶修自己就进去了，身后还带了两个。 还是主队的备战室环境好啊。哎呀，哎，温度多少啊？我们那有点冷。 叶修说完就看墙上中央空调的控制器，很娴熟地操作了两下。 你来干嘛？ 韩文清在一旁问道。 礼尚往来，打个招呼嘛。 叶修说。 哎，老林。 方瑞也在和他的老搭档林静言打招呼。 第一流氓林静言， 包子叫道。林静言顿时很高兴，这个名头很久没有人按到他头上了。星星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看起来很会聊天嘛。 孙信的二货们已经来了。 正这时，备战室门又被推开，一人冲了进来。 背后说人，素着呢。 叶修回头，冲进来的人是张家乐。 哟，来了。 张家乐没事人似的。 刚才那瓶矿泉水是你丢的吧？ 什么矿泉水啊？ 别装，我看的手法完全就是你扔的雷。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比赛里教训你。 叶修说完就往外走。 教训你。 包子临出门的时候很凶悍的又朝张家乐恐吓了一下。 星星的家伙真是莫名其妙啊。 张家乐目送这两人离开。 哎，真是你扔的矿泉水啊。 结果霸图自家人居然也问上了。显然这发生不久的事儿，霸图选手们就都已经飞快听说了。 我哪有这么幼稚啊， 张家乐说。 不过就只是水吗？怎么不装点颜料啊油漆什么的，让星星那帮家伙花花绿绿出场。多大仇啊， 有人感慨着。 哎呀， 张家乐吓了一跳。 怎么还有一个？ 一直还有一个啊。 林静年无语。方瑞过来和他聊了几句，张家乐进来就见叶修和包子，居然没留意到星星这还有个伏兵。 再来星星的话，可能会有油漆啊颜料什么等你呢。 方瑞对张家乐说。 多大仇啊， 张家乐说。 谁说不是呢，哎，走了啊。 方瑞朝众人招呼了声离开。 靠，下次去真要当心啊，星星那些猥琐没下线的，我看真做得出。 张家乐看方瑞离开后说道。 哎，怎么这么冷呢？ 说完张家乐感受到了屋里的温度，然后看了眼墙上的空调面板。 18度，疯了你们啊， 张家乐叫道。 叶修弄的吧？ 所有人都注意到叶修进来后摆弄了几下。 我就说他们什么事儿干得出来， 张家乐说。